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李轩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，终于回到了长安城，但是呢，没过多久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帝王，大唐朝又要换皇帝了。在长安宫殿群的大道上，有一个太监在前边引路，领着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少阳院。少阳院是哪儿啊？是唐朝太子们住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这儿呢是皇帝中转站，跟这儿住2天，就意味着他马上将穿黄袍坐龙椅。踏进这座宫殿的年轻人叫李烨，这是李轩的亲兄弟，同父同母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因为跟杨富公的关系不错，所以呢被选任为新的接班人。当然了，杨富公先生也不是好好先生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，他呢大力推荐李烨，大多是因为李烨比较年轻，容易操控，用不了多久杨富公就会明白孔子老师说的话，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领着李烨进来的这位太监呢，也不得不提，他叫刘继树，地位呢比较低。如果杨富公是八代太监，这位刘公公顶多是三代。少阳院里，李烨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，冷清，这是他呢对于这座宫殿的感觉。他没料到自己成了接班人了，这是太监们的选择吧。坐在少阳院，他呢没有这个即将称帝的喜悦，只有兄长死去的悲哀，还有身受刺伤的耻辱感。是啊，这是少阳院，我现在坐在了这儿，也许马上我能当皇帝，但是我那不也成了太监权势熏天的又一个见证了吗？所以很显然，李烨对于家族史啊是很有认识的。62年前，唐文宗李昂被太监王守成弄到少阳院成了皇帝， 到后面甘露之变，文臣被屠，李昂被太监软禁，成了隆中之地，郁闷之死。这48年前，太监裘世良统兵从十六王宅拎出了一个王爷，送到少阳院。这位幸运儿呢，就是唐武宗李炎。42年前，太监马元志拥立唐宣宗李忱。29年前，太监王宗实脚趾立唐懿宗李崔。15年前，太监田令孜将自己的奇货唐僖宗李宣推上了皇位。现在又轮到了杨复恭，又轮到了李晔。原来这少阳院记载的不是李唐子孙枝繁叶茂人才辈出，他记载的是太监们的肆意妄为，是太监们的辉煌胜利，是太监们的尖锐狞笑。不久以后，冷清的少阳院终于又热闹起来了，文武百官都来了，他们像逛马戏团一样来看这位新皇帝。最后呢，得出了一结论，这是一帅哥，而且呢气度不凡，听说学习态度跟成绩呢也不错，是个当皇帝的料。在很多年后呢，他们还得出了一个评价，此人有会昌遗风。会昌是谁呢？唐武宗的年号。这位唐武宗的是收拾太监的高手，当年太监事业经营理论家阉党绝顶高手裘世良也被他轻易废掉。3月6号，在哥哥李轩的灵柩前，李晔登上了皇位。新的皇帝产生了，该继往开来，重振河山了吧。可是呢，山河将碎，岂是重新容易拼就的呢？唐武宗会昌中兴，封禄曙光，却只有6年，亡于丹药。唐宣宗以小太宗之才，开小真治之势，可10年的毅力耕耘，却被接任者唐懿宗玩了个干净。那到了李轩，已经是烂牌一副了。到现在，李晔接手的那更是一副死牌，外有藩镇的持兵号枭雄，内有宦官把权称燕魁，怎么出那都是个死，咋办呢？李晔透过杨复恭们的身子往外望去，那是大唐广沃的疆土，在那儿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，人杰地灵，才子下帝国之榻，在那曾经欲开元盛世，在贞观乐土。可是呢，没有不懈的奇葩，没有永远的繁华，曾经万民齐乐歌舞升平的土地，已经开始满目疮痍，贼喧民凄。李晔似乎可以看到远处的硝烟，听到远方的哭嚎，也许大唐真的无药可救了。在长安之外，很多人已经在倒数大唐的灭亡了，就是在这庙堂之上，也无人敢乐观未来。创建、兴旺、残败、灭亡，这仿佛是历史不可逆的进程。周如是，汉不免，现在轮到唐朝了吗？不，绝不。新科皇帝紧攥拳头，双目炽烈，眼有热泪，齐心怒吼，朕要逆天救唐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888年，李晔同学踏上了他帝王的道路。等待他的不是君临天下，不是四海升平，是一个险恶的江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庙堂等于江湖，还是星宿派这种类型的江湖。天天有人对着帮主喊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仙福永享，授予天齐。可 而那私底下想把帮主拉下马的人大有人在啊，你更别提在唐末这会儿了，没事就恶心恶心皇上，简直就是一些人的乐趣和爱好。很快李烨就明白了这一点，他经常被人恶心，找李烨不痛快的人是第一权阉杨复恭同志。杨复恭的本来不姓杨，他姓林，福建人，福建林家有名的很，这著名小说《笑傲江湖》里就写了他们这一族有辟邪剑谱，这种剑法呢非常适合杨复恭练，练成以后可以一统江湖，唯我独尊。杨复恭应该是练成了，今天的他呢就是昨天的那个田令孜，除了皇上不喊的干爹之外，田令孜曾经有的一切他都有了，手握禁军军权，一耳满天飞，手里还有一块丹书铁券，是当日李烨上来后为了感谢他的策立之功赏给他的。虽然说这种铁券呢到了关键时刻还不如一张电影券，但是呢至少代表着一种态度，是吧？在他的领导下，燕邦保持了掌管主子控制天下的优良传统，什么后宫派、文官派、亲王派、中央派，通通只能夹缝里求生存。杨复恭这位帮主呢地位超然，据说他上班的时候能够直接把轿子抬到太极殿，落了轿慢悠悠看着百官满头大汗的走过来，通常呢他还会关切地问候一声，各位同事慢点儿，还早着呢。唐朝的天是阉人的天，唐朝的太监好喜欢呐。他只是不知道今天的李烨可不是昨天的李轩呐。在沉默当中，李烨渐渐积聚起自己的力量，他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执政经验和治世心得。做皇帝是一苦差事，做乱世皇帝更苦，要想逆天救唐更得是苦上加苦。李烨同学明白，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啊，你皇帝也是一样。于是他给自己找了四个帮手，经过仔细挑选之后，他任命了四位宰相，两个是哥哥李轩留下的杜让能跟韦昭度，另外俩呢是他亲自提拔上来的张俊和孔伟。杜让能，唐京兆杜陵人，进士出家，其人的忠心耿耿，敢作敢为。韦昭度呢为人圆滑，善见机行事，眼巴前正在四川出差呢，主要工作内容是帮王建打田令孜。孔伟呢根据考证是孔子之后，此人呢嫉恶如仇，公私分明。那么需要隆重介绍的呢就是最后这位张俊同学。张俊字宇川，河间人，祖上当过官，本人呢比较惨，因为经常放高炮，就是喜欢说大话，他呢被众人排挤。可能张俊同学呢还得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什么抑郁症，跑到山里隐居了一段时间，为了治这个病呢主要学习了鬼谷子的纵横术。现在这会儿呢他非常荣幸地成为了李烨的四大护法之一，就是因为他是杨复恭的敌人。那么说起来呢，张俊一开始就是杨复恭的朋友，当然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后来田令孜成为头号太监之后，张俊先生就换了战线，成为了田阿富的人。据说啊，为了成功进入田令孜集团，张俊先生放下世人的尊严，向这位太监哥行了大礼。大家可能都觉得很正常，但是呢，考虑到当年头号太监高力士也就配给李白拎鞋，就知道张俊的付出实在是不小。咱们可以根据爱托雷定律，两对并行总是别的对快，这意思就是说闲着没事别乱换对战，换了也是白换。田令孜倒台了，而杨复恭又重新站上了燕山顶峰， 完蛋了。张俊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种红薯，但是呢，没想到李业的一张调令任命他为宰相。升迁呢来源于一次对话，李业呢把他给找过来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你看眼下咱们如何治世呢？张俊回答说，强兵啊，你手上有了兵，天下不就服了？这是真理啊，永恒不变的真理。可是呢，真理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起来简单明了，实施起来复杂无比。张俊又给大唐把了个脉，其实大唐朝的病症一望就知道了，里面有太监们手握禁军，个个跟练了葵花宝典似的，恨不得天下唯焉独尊。这外面呢，有藩镇卧兵甩着大刀你争我夺，根本没把中央放眼里。一个是心腹之患，一个是肢体之患，但每一个都是致命的。张俊说到这俩还动了真情，他说圣上天资英明，却内逼于宦臣，外迫于强臣，臣想起就痛心泣血啊。李业一听点了点头，这么着你好好干，帮着朕呢对付他们。张俊下去了，他终于直接跟皇帝接上头了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很快升到了宰相的位子，这就是他以前梦寐以求的职位，这是他以前舍弃了尊严都没得到的呀。现在他终于站在了职场的巅峰。张俊把这个归结于自己的计策打动了皇上，他不知道自己能有今天，就是因为他幸运的有个敌人，因为他是杨复恭的对头，李业把他给提上来，借此走出对抗权宦的第一步。谢天谢地不如谢敌人，敌人把我们磨练，有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们机遇。从此以后，李业经常跟他的宰相们一起谈论时事，商议国事。据说呀，他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大中年间的事儿。那时候的皇帝唐宣宗也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，但是却开创了别名小贞观的大中之治。遥想先帝当年一权宦逐骄臣治盛世，何等快意啊！也许咱们也能做到呢。这帮人谈的是面红耳赤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，但是呢，要将希望变成现实，他们将迈出非常艰难的第一步，把这权力从太监的手里夺过来，这不容易啊。自从甘露之变，唐朝皇室见了这宦官心里就发怵，就连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也不敢对太监们动大手术。但是呢，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，大唐一百多年的烟毒不清除，无以重振雄风啊。在经过了缜密的思考，反复的推算后，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。这一天，李业组织召开常务会议，与会人员都是唐中央高层，宰相在位，杨复恭列席，具体议题就是对天下造反形势的研判以及应对。情况很不好啊，朱温报告继秦宗权之后，朱轩也有反意。李克用报告河北地界素来不服中央，是到了该消灭的时候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比较大的，在像淮南、浙东、湖南等地有关叛乱的报告堆满了桌子，狼烟四起，李业心情不太爽，众宰相是神情凝重。杨复恭呢特别气愤，他表示这些人都是唐朝臣子，不思报国谢天子，哦，纷纷抢地盘搞分裂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要好好的收拾你们。杨复恭说完这些呢，希望能得到满堂附和，因为这种会呢经常开，大抵都是某个人开头，大家沿着这个思想接着骂。那至于解决方案，那个呀， 不是开会的目标。可是呢，等杨富公说完，居然发现没人搭腔，这会呢陷入了难堪的沉默当中。有什么不妥吗？杨富公哪堪如此冷漠？最后还是李烨打破了沉默，他说，杨老说的对，像朱轩这些人朕素来信任，怎么也变质了。这会儿呢，有个人冷笑了一声，这胆儿也忒大了，领导发言不鼓掌就算了，您还敢冷笑。冷笑的谁呢？宰相孔伟。他突然站起来说，陛下身边就有造反的，何况四方呢？李烨大吃一惊，孔相这话是何意？孔伟突然转身猛盯住了杨富公，直盯得杨富公头皮发麻。孔伟说，杨富公这个家伙是陛下的家奴，却坐着轿子到前殿，而且儿子多得吓人，不是禁军将领就是军镇司令，一个服务员搞这么多东西，这不是想造反是干什么？是啊，这杨富公的儿子多的估计都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孔伟这么一捅，正捅到杨富公的腰眼上，虽然说杨富公这腰也没什么用。杨富公一听就急了，怎么这会变成批判我的会了？他赶快解释说，这些壮儿都是为了收拢他们的心，以保卫国家，怎么可能是造反呢？杨富公说完，把这目光投向了李烨。这位皇帝是他当日开科取缔择优录取上来的，是他当燕雄考官收的第一届得意门生。那现在老师被诽谤了，你当学生的，你不该说两句公道话吗？但是李烨也突然死死地看着杨富公，还刻意多停留了那么一会儿。这寂静就像无形的绳索，勒得杨公公喘不过气儿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烨将会如何对付杨富公呢？对于朱温提出的讨伐李克用的建议，李烨又做出了什么决定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，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，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。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。整整14年，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，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，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，也有陆云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。白山黑水之间，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。4月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，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，敬请收听。